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坊间有一句俗语，很多人都同意的，就是谁大谁恶谁正确。所以大家都很希望呢，在一个平权的社会里面呢，好多人发出来的声音是可以被人听到的。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广东广西文杰华、岑日飞、李盘胜一起讲下谁大谁恶谁正确。 太阳底下仲有咩新鲜事？ 奇趣 ID 识多啲计划，鼓励所有小学咧都系举办一啲同资讯科技相关嘅课外活动，俾学生及早接触编程啊、逻辑思维啊呢啲基本资讯科技概念同埋技术知识嘅活动。 资科办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敬文话：你知 喺计划之下咧，其实每间公帑资助嘅小学可以喺未来嘅3年咧申请最高40万元嘅资助。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点解咁多动物都系四只脚，但系蜜蜂同乌蝇就有6只脚嘅？ 咁你觉唔觉咧？蜜蜂同乌蝇飞嗰阵好嘈啊？ 觉啊，咁又点啊？ 咁佢哋咪要生多对手出嚟，揞住自己对耳咯。 不同生物的生态结构都有它们的用途。在港台电视31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看多些自然，自然识多些自然。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粤剧命令龙冠天、陈慧思携手合作，带来龙音诗韵廿载情粤曲演唱会。除了献唱首本名曲，还邀请多位名伶以歌会之音，既有情意绵绵，亦有唱笑开怀。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龙音诗韵廿载情粤曲演唱会， 今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咗阿妈仲可以做咩？做歌咯。 呢首歌咧，正正系佢陀 B 期间写嘅。录音时候嘅心态就好似鼓励紧自己，提醒自己对音乐嘅初心。就算成为妈妈之后，都唔会放弃梦想。作曲 Robin Yip， 填词陈耀森，编曲监制苏道志。 疗伤之后，仍出手剧斗。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Robin 尚有一堆理由献出我右手。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九月底的星期日咧，天气非常之宜人啊吓。咁今日咧个紫外线指数好低啊，系一啊。咁啊，仲有摄氏系29度啦，就冇任何嘅黄色雨暴啊等等嘅警告，真系好适宜出外郊游。咁啊，大家游之前听下广东广西先啦，系咪？咁喺直播室里边主持系文洁华啦，仲有咧就系岑日飞同埋李盘胜校长嘅。咁我而家开始唔叫你校长啦，系啦，即系亲切啲啊。 退休啦， 系啊。嗱，今日题目咧，头先听呢个宣传声带咧，都好明显啊。系咪真系最仲需要讨论嘅啦？嗬，就系所谓谁大谁恶谁正确，向来都系啱嘅。 嗯， 系咪咧？ 冇唔能够持久嘅，系、 嗯、 系可以啱，但系啱一阵啦。即是讲长治久安呢就一招是不掂的。谁大谁恶谁正确，即是说我们有句讲法叫做马上得天下未必能够马上治天下。谁大谁恶谁正确就可以马上得天下的。是吧，但是说如果你讲长远来讲呢，始终都是说好大啊，你说谁大谁恶谁正确就是第二个取代你，以暴易暴嘛。就是这样，是吧， 即是说一定有人大过你。 是啊，就是你始终都会成住坏空，你都会有衰弱的嘛。 嗯， 我同意阿飞哥讲，即系呢个唔系一个长治久安嘅方法。咁通常我哋最经典咧就系军阀割据时期咧，就真系谁大谁恶谁正确。 嗯， 边个能够攞到即系兵枪杆子，嗰、那个就最恶啦。所以呢一句说话最经典咧，应该系早前咧就无线电视翡翠台 有 个 戏剧叫《大帅哥》。 大帅哥系啦，即系主角张伟健嗰句经典啊嘛。佢话大帅哥嘅规矩只有一条，就系谁大谁恶谁正确。 嗯， 我冇乜点睇过呢个剧，我睇过一两集咁样啦。不过好似系网度睇过下，都好似系佢系经有个经历嘅。 嗯， 即系由系曾经俾人虾、俾人胜啊咁样。后来强大咗啦，有咗兵权啦，于是乎咧就系佢就要谁大谁恶谁正确，系啦。其实呢种情况喺历史上好多时诶，无论真假咧，你咁样演绎都好合逻辑嘅。 系， 即系譬如话好似讲系武则天咁样啦吓，佢、去做太宗嘅才人嘅时候，得嗰15、16岁嘅啫嘛。就算系话好似慈禧太后咁样，佢都系10几岁入宫嘅啫嘛。 嗯， 到佢去到系对付八大神掌政权嗰一幕咧，佢只系得26岁嘅啫。而且嗰幕咧，佢系杀人噶咯。 嗯， 因为其中肃慎系系处斩噶。 系 吓，咁啲权斗嗰度几犀利，一个20几岁，当然嗰啲人以前咧人早熟啲嘅。 同埋仲有嗰个处境咧，你都冇得拣，同埋冇得等啊。 系 嘛， 因为佢要生存咧，佢可能要变成一个咁嘅人，咁嘅恶魔先得。 系，咁所以谁大谁恶谁正确咧，就有一个背景嘅吓。咁啊，头先你讲到就嗰种反弹啦，咁啊，二来就系群雄割据嘅时候，真系要分秒必争喺个情况。咁但系咧，岑日飞就话咧，喺嗰个处境，喺个风头火势咧，你系可能呢一个系上位嘅最大方法。咁但系跟住咧，你点样保存咧？ 系 点样长治久安先嘅问题。 所以李校长咧，或者唔叫李校长，叫做李盘胜啦。而家叫 都可以，都可以。 李盘胜讲到嗰个武则天嘅例子咧，其实仲有一个更早嘅、更加例子，就好容易展示咗呢句说话，叫做谁大谁恶谁正确。即系明明系唔正确嘅话，因为你够大够恶，所以你就正确。嗰句经典系咩咧？就大家都知嘅，呢、這个成语故事讲呢、這个赵高嘅 指鹿 为 马 系， 系 嘛？嗱，佢明明个个佢特登，因为我够大够恶，我话嗰只鹿系马，你就要话马，因为你唔话马嘅话咧，你唔系你唔系马唔话鹿嘅话咧，你就会出事。因为当时佢就话佢系掌控咗呢个长二世阿胡亥啊嘛，佢带住只鹿出嚟问阿胡亥：喂，呢只好马嚟噶？胡亥话好鹿嚟喎。佢话马嚟嘅，边话鹿啦？你唔信我问下左右啲群臣，朝廷上啲群臣，你睇下话鹿啊马啦。咁当然就有成扎柴仔，即系咪因为赵高个权势大？ 嗯， 咁佢就问题就话只系马，其他啲话系鹿嗰啲咧，事后就出事啦。 嗯， 就要你被贬啊，或者要处理啊，各方面。即系问题，你话你唔听我话。 嗯嗯， 所以就系呢样嘢，一个好典型嘅例子。但系赵高之所以有咁大嘅大恶咧，只系属于朝廷之内。 佢控制住个场意势，但系问题喺外边，佢就唔够大唔够恶，因为问题就话佢秦国嘅将军呢个张邯已经直接败退俾呢个系项羽，后来刘邦就加入埋，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咁佢变就点大点恶啫，佢咪一样输，佢只喺个朝廷内边。我威晒，我控制住长二世，我而家咪喐埋阿李斯，咁啊，佢哋问你嘛，李斯系喐阿喐阿长扶苏噶嘛，同埋呢个系蒙恬噶嘛，咁但系问题，你喐埋李斯，搞你李斯都死埋，但系结果你咪最后佢捧呢个公子子婴上位，个子婴一上位咪喐佢咯，又系 佢杀李斯， 点大点恶啫， 系咯，杀李斯杀蒙恬，把住政权啊，但系其实咧，啲人你封到人个口啫，封唔到人个心。其实喺朝廷里面或者朝廷外面系唔满意赵高嘅人应该都好多。因为其实人人都知道，你明明嗰个系落嚟嘅，夹硬话佢系马，大家喺心里面明白嘅，系因为你嘅权势啫嘛。但系你一旦你冇权势，咁最后佢嘅后果大家知噶啦。佢结果咪就系身首异处咯。 所以呢个大恶咧，就代表强权。所以前美国总统尼克逊咪有个名言咧，佢话强权咧就唔可以代替真理，呢个啱啊！即系明明系鹿，你话马代强权，你靠强权，强权系咪代替真理？跟住佢就话，但系真理通常系敌不过强权。呢个林尼克逊嘅金句， 好 sad 噶 吓，系啊，所以好似如果佢要维系佢嘅权力，佢嘅嗰个。那個一人獨大嗰種權力咧，係其實相當之辛苦，心理壓力都好大嘅。譬如你話喺民主國家咁樣，你係無論你係總統、你係總理或者咩都好啦，你唔會擔心你嘅人身安全嘅，因為西歐佢已經研究到一種即係幾百年嘅發展出嚟一個制度咧，民主制度咧，佢就唔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嘅，係佢一個民主社會嚟嘅。咁佢唔會話你去做到即係喺從政咧，你會有生命危險啊，好驚啊呢樣嘢。但系喺好似啲專制度，好似趙高呢啲咁咧，隨時都死。咁點樣去維權呢？你只能夠不斷咁樣加強你嘅權力，加強你嘅控制。 冇錯。 所以好似阿文教授中意睇戲啊，我最近因為退咗休咧，有時間睇下戲。咁我睇下睇咗一出戲咧，就叫做《新少林寺》。咁咧就係劉德華做主角。咁佢未曾出家之前咧，佢係一個大軍閥嚟。佢當時做軍閥嘅時候咧，有一句。挂喺口头禅嘅啫，佢唔死我瞓唔着，因为佢哋军阀与军阀之间咧互相斗争，咁一定要将对方杀咗佢啊，攞咗佢个地盘啦，甚至乎连佢一齐打江山嗰个佢都要个老友嚟噶啦，都要杀埋，咁所以咧，因为佢要完全控制个权力，惊住要俾人挑战佢啊嘛， 所以极权其实就系咁嚟。 其實好辛苦啊！ 即係嗱，如果咧頭先阿岑美飛講得好好啦，就係點解咁驚事實啫？即係嗱，誰大誰惡誰正確？其實我哋一路被教育嘅都係話事實勝於雄辯啊，係咪？咁你攞啲即係有冇做過、有冇犯過呢一個咁樣嘅罪惡？或者係咪佢得到佢應有嘅即係懲罰，或者係被邊緣化等等啦？咁我哋都係要睇翻證據。但是如果我哋话边个大边个恶讲嘅就真理咧，咁就真系同我哋以往所接收嘅价值观系完全唔同。咁但系既然冇事实嘅基础咧，就变咗佢要立嘅权力欲就好大，因为唔系去到极权嘅阶段咧，或者地步咧，佢搞唔掂噶吓，因为佢里边系空心噶嘛，系嘛。咁所以呢种所谓不安全感咧，其实只有恶化，不断恶化嗰个所谓。大同埋恶啊！ 嗱，呢个谁大谁恶谁正确咧？其实有个插曲嘅，即系话呢个系无线个剧集就2018年咧，即系播呢个大帅哥啊，所以后来咧就红咗，变成神级嘅对白啦、金句啦，个个都讲。咁啊，2019年咧，唔知阿李校长有冇留意到咧？2019年咧，就中文大学嘅通识科。就攞咗依個題目攞嚟做考試題目， 唔知 道就因為有引起一啲風小風波啊，你盤師有冇聽過？ 冇 就2019年咧，中文大學嘅通識科考試題目就唔知邊個可能係導師出嘅，唔知邊個先老師教授出嘅，就話叫啲學生答誰大誰惡誰正確 依家係神級對白啊嘛，流行啊嘛，請用泛子思想或者荀子嘅思想嚟分析。 嗯， 嗱、 嗯， 依、這個就係、是、啊，就係佢嘅題目係咪 ？O 唔 OK 啊？係咪？ 幾好啊！ 幾好啊！用泛子同埋荀子嘅思想嚟分析呢個誰大誰惡誰正，跟住但係有啲問題。 嗯， 然後佢話或者可以借用攞依個咁樣嘅觀點咧嚟討論下香港嗰個民建聯。 哦， 哦，嗱，依個就依、這個就黑過界啦，因為你無端端扯到你咁啊，純粹講萬字雙字 OK 啊嘛，你又過界無端端係對一個矛頭對住民建聯，咁所以就引起民建聯嗰個郭佩凡嘅議員咧投訴、 嗯， 就告到去教育局、 嗯， 叫教育局要炒咗依個出題目嘅導師，哇，有冇搞錯出咁嘅題目嚟喐啊民建聯咁樣？而、 嗯、 依個又係小風波，就係、是、用一日真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咁然後咧就誒、後來就喺立法局度討論。咁、 嗯、 啊，當時期就護航嗰個咪就係民主派嗰個教育個議員就係葉建源咯。 哦， 咁後面嗰件事好似係不了了之，後嚟就葉建源梗係反駁冇事啦，依個問題 O K 嘅乜乜乜乜啦咁樣之類，就 學術上冇問題嘅， 學術上冇問題， 政治不正確啦。 冇錯， 咁就係有用噶。佢問題佢意思就話佢講孟子荀子，尤其你講荀子咧，因為荀子咧其實荀子係冇主張誰大誰惡誰正確， 嗯、 但係荀子咧。就衍生咗後來嘅法家，因為佢啲弟子全部都係法家李斯啊、韓非啊，全部都係荀子學生啊嘛。咁即係甚至頭先我講個趙高咧，嗱趙高好特別嘅，嗱趙高咧喺個史記度咧，司馬遷係冇為佢立傳嘅。我哋所以得知趙高嘅歷史嘅古仔咧，全部係嚟自史記嘅秦始皇嘅本紀，冇特別為趙高立傳。但是根據我哋其他嘅野史記載，趙高咧而家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真相。佢究竟係咪閹咗？係咪太監？佢、嗯、係趙姓趙啊嘛，佢係趙國人，佢混入秦國做嘅。但係佢之所以上位咧，其中嘅特色咧，佢係胡亥嘅老師。胡亥咧就根據學習刑法、獄法，所以佢係法家嚟嘅，即係佢係嗰啲咪荀子啊。而且呢個趙高咧，其實講趙高都有趣。趙高另一個問題咧，就話佢啲書法啊好靚， 好靚嘅，寫得好好。 啊，即係我哋所以嗰啲問題，我成日對嗰啲咩書法靚嗰啲人咧，係咪代表佢人品好咧？都有 唔一定㗎，唔一定㗎。毛澤東書法都好。 呢個啊，秦桧啦，啊，蔡京咧，全部都係書法家嚟。 宋徽宗啦， 係啦，宋徽。咁呢個趙高書法靚，文學叻啊，而且仲據講咧係高大威猛。 嗯。 極度啊，所以佢話講啦，咁所以依個人咧，佢又幫胡亥上位，佢又喐啊扶蘇，扶蘇又掌啲。胡亥係秦始皇嘅第十八個仔， 嗯， 啊，因為佢係佢老師， 嗯， 咁佢又要就威逼利誘李斯加埋，嗰、 嗯、 啲我哋叫歷史上叫沙丘之變啊嘛， 嗯、 因為秦始皇係死喺河北嗰個沙丘宮啊，咁、 嗯、 死咗之後就唔秘不發喪，得幾個人知嘅啫，啊。咁啊，問題唔想起啲臭味擺嚟，就問題就擺條鹹魚，嗰時叫鮑魚，擺喺架車度，啊掩飾住咗秦始皇死，咁然後就刺死，叫扶蘇，扶蘇偷手，用秦始皇嘅命令叫扶蘇扶蘇自殺，扶蘇就即死，王恬就唔肯自殺，後咪斬殺，啊，所以我哋講翻嗰啲歷史就知道呢啲，所以問題就話當時期就有依個咁樣嘅孟子同荀子，嗱，如果講孟子咧。孟子就反对谁大谁恶谁正确，喺孟子嗰句说话 嘅，民为贵，君为轻啊。 佢话唔系，佢话以利假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即系佢王道同霸王霸之分啊嘛。孟子讲，喂，点解叫以利假人咧？即系又嗱，谁大谁正确咧？呢度咪漏咗句话，要用孟子嘅讲法就好清楚。因为以利假人咩叫假人啊？即系以仁义之名，其实就攞根据实力。 其實佢呢個睇法同聖經都好一致，因為聖經裏面咧都有講咧，佢耶穌話：誰願為大者咧，必作你們的用人啊嘛。用人即係用人啦嚇。咁如果佢話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嘅仆人啊。仆人即係奴隸咁解喎，即係喺古代。咁所以咧，其實聖經咧即係話：喂，你做阿頭，其實你係服務人嘅喎，所以佢即係我讀聖公會啲中學嘅嚇，即係個裏邊個嗰個係校訓咧，全部都係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你唔係去用，你去奴役人啊，你俾人哋奴役啊，應該要啊。 咁有另外一句金句仲明顯嘅，佢話凡自卑的必升為高嘛，凡自高的必降為低。咁咧即係話咧，其實同我哋頭先今日呢個題目咧，可以話咧啱即係睇你放長雙眼睇下嗰個後果就係點啦。即係如果你不斷好似好極端地將自己嗰個地位啊、權位啊提高，而去到你係獨家發言咧，其實呢樣嘢人哋都會將你降低。 其實自古都有呢一類咁嘅評論，但係係基於一種思想或者係言論或者觀點。真真正正将它变成制度化呢，就真是几百年前开始的这个文艺复兴开始慢慢孕育出来，启蒙时代，然后孕育出了几百年一个民主的制度呢，才是完全是在政治上咬翻了一个，在制度上不是再一个谁大谁正确的一个社会和国家。这个是我自己看法，以前我都提过的。这个人类这个发现呢，你想想几千年历史啦，人类其实喺呢个发现咧系非常之伟大，远胜即系唔系我远胜啦吓，不下于我哋发明电脑。 我唔知点比较，不过咧头先啊陈日飞提嘅即系嗰个题目，我觉得真系好有意思嘅，就系、是、如果你用孟子同荀子嚟去讨论啦，谁大谁恶谁正确咧，咁啊好肯定咧就孟子嘅嗰种所谓道德嘅直观系统咧，就系唔系讲大同埋惡，而係講你個道德良知嚟到作為你個言論或者你個判斷嘅基礎。咁但係荀子當然咧，佢以人性為惡而必須要用法治呢樣嘢咧，就會出現咗，即係就會可能會擁護誰大誰惡誰正確。咁啊，但係咧，頭先啊李盤勝你講到即係文藝復興啊，或者係。就咩？古希臘咧，佢覺得道德其實係一種知識嚟。 係。 咁而知識咧，或者甚至我哋去到朱熹啦嚇，咁佢都係好重視嗰個所謂知識。 知之格物，知之啊嘛。 知之格物，知之由呢度嚟到出發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誰大誰惡誰正確咧，就忽視咗我哋頭先講事實嗰個知識呢樣嘢作為你判斷嘅根據，即係你是非嘅根據嚇。 嗱，你講 孟子都唔係咁強呢樣。 不過咧，淨係純粹講誰大誰惡誰正確咧，有啲嘅誰大誰惡誰正確咧，都係維持得好耐；有啲就維持好短。就在乎你點樣睇嗰個誰大誰惡個大，個大係點樣展釋法？咩為之大？嗱，喺嗰個張衛健嗰、那個，佢其實佢上一套劇就係《西遊記》啊，引咗22年。讲大帅哥嘅时候已经22年后出山噶啦，已经好多人忘记咗佢啊。咁但系张卫健嗰个大帅哥咧，仲有一个另一个对白咧，其实系抄嘅，但系都好紧要，因为佢嗰一方面讲，佢又佢里边讲由五掌升到去女掌啊，连升七级啊，就靠呢句话谁大谁恶谁正确。然后佢讲嘅另一句说话咧，其实系我知道嗰篇嘅系抄人，不过系抄得好技巧。佢又点讲啊？佢话所谓大咧，唔系话你要大嚟征服得几多。是在乎人哋对付你，你承受得有几重，那个为之大。不是话你话好威威啊嘛，打到你，而系你话人哋打你嘅时候咧，人哋对付你嘅时候，你承受得有几重，那个为之大。嗱，呢句说话咧，我觉得你系抄自嗰个洛奇，嗰套美国片 Rocky 讲咧。就話，因為我冇留意，因為我最近睇嗰篇訪問咧，好有趣啊！就話訪問呢個中文大學而家新起嘅中文大學醫學院嘅醫院啊，中文大學醫院嘅院長啊陳家亮。我見到一本雜誌訪問啊陳家亮，佢原來咧廿萬文件有冇聽過啊？佢原來係電影發燒友嚟嘅，成個 office 全部鋪滿曬電話嘅 poster， 咁啊最喜意睇嘅電影就係洛奇，佢就話有句説話成為佢個座右銘，就係洛奇裏面嘅講法，就話咧唔係話在乎我出拳啊，佢講拳擊啊，洛奇係講拳擊，唔係在乎我出拳有幾重，而係話你打嚟嘅拳我能夠承受得有幾多。嗱，依個咪就係同頭先阿張衛健所講嗰個，唔係我征服有幾大，而係你成日一樣差唔多類似啊，就話主要你能唔能夠跌倒爬得起身。那个先叫大， 唔係你出拳有幾重，而係人哋打你就可能夠捱得幾重。 所以咧係雙向哦，因 為你如果捱得嘅話，你咪可以能夠嗰個耐耐耐啲咯。 單向就係完全一面倒啊！咁啊，即係真係惡霸啦！即係你大曬，我連反應嘅能力都冇啦，或者我唔能夠發揮影響啦。咁啊，但係咧，頭先你講嘅係好啱，因為呢個互動性會將會產生於咩效果？你可能咧就係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大啊嘛，係嘛？咁啊，所以咧就人哋承受啫，所以你都要有說服人嘅力量啦。咁如果你唔係講事實同埋擺道理嘅話咧，其實冇意思嘅嗬。即係你慢慢變咗打個空氣，因為完全冇對方嘅嗰個反應。 同意，因為人係萬物之靈嚟嘅，你夾硬即係指鹿為馬咧，個個心裏邊有數。 係冇錯。咁啊，當然呢句説話咧，遲啲可能都係即係我哋再傾落去咧，就係、是、講到人民嗰方面嘅咧，唔係淨係話邊個權力嘅問題嚇。好，咁咧我哋新聞報告之後再繼續今日嘅廣東廣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民主思路召集人、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话：，如果一个政党审视后认为自己冇机会胜出，或者政治形势唔适合参与，而唔参与立法会选举系可以理解。但如果是因為不認同選舉制度而不參選，那就不如解散。但他相信民主黨是後者，但他不信民主黨是後者。湯家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又說，民主思路內有人很想參選，但會等民主黨清晰交代是否參選之後，民主思路先作出決定。本身是法律界選委的湯家驊又說，早前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少票数需要处理的选举，但点票时间之久是匪夷所思。除了开点算每一票所需时间创了世界纪录，有关情况可以和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对此感到非常羞耻。又批评选委会主席冯华至今未有公开详细解释过中原因。到四川重庆考察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出发前往陕西西安，并会在下午三点探访全运会运动员村。据了解，林郑月娥届时将会同香港田径运动员会面。林郑月娥听日傍晚会出席全运会闭幕仪式，将会同广东省及澳门特区领导参加全运会会期交接仪式。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亦会参与西安行程。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今日投票，投票前夕早前已经宣布不参选的现任总理默克尔，为所属的基民盟和姊妹政党基社盟共同总理候选人拉舍特拉票。他形容拉舍特是桥梁搭建者，为各方参与和沟通铺路。今次选举竞争激烈，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之前的支持率一直领先，但綜合各選前民調，近期被老對手社民黨反超前，但社民黨只是領先幾個百分點。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肖爾茨發拉票的時候說，社民黨越強大，組建政府就越容易。從2005年起，聯盟黨連續四次贏得聯邦議會選舉，默克爾亦都連續四次出任總理，被形容為德國母親。他的離任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德国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今次选举会决定谁能够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以及德国和欧盟今后的走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英澳三国的核潜艇协议引发担忧，俄罗斯无意牵涉其中，但他认为法国遭受损失可能令欧洲和俄罗斯交流增多。他在纽约联合国召开记者会时指出，俄罗斯一直关注中美之间情况，不论是印太战略亦或是美英澳三国联盟，任何对抗性计划并没有帮助。拉夫罗夫透露，与东盟各国外长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各方提及中国正与东盟讨论南海行为准则，他认为是确保和平稳定的最可靠路径。 德夫罗夫指出，有国家在南海进行挑衅，促请大国之间需要更多互相尊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节目主持年度最佳拍档组合候选名单，第一组林超荣刘年，第二组杜文慧彪爷，第三组黄桂林兰子，得奖组合是杜文慧彪爷。 多謝多謝多謝 多 謝， 我估得獎嘅原因就係因為彪爺出嘅謎題有趣味有難度， 幾難都難唔到杜文慧，你咁聰明有智慧啦！ 想知道其他獎項得主，記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點四，香港電台第一台《開心日報》。 僱員再培訓局推出全新嘅第四期特別愛增值計劃，協助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計劃提供約500項課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如果你要有争做第一的质素，你每个细节都要留意。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经典广播剧《缘分游戏》， 原来你同我一起竟然是为了钱。 朱曼子， 那件事是误会来的，我对你是真的，我完全没有为了钱而追你的。 梁汉文领衔主演，9月27日开始，一起重温《缘分游戏》。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广东广西，咁啊，继续今日嘅话题啊，谁大谁恶谁正确？咁啊，头先咧，我觉得我哋嘅讨论一路都比较单向啲嘅，就系话嗱，讲呢个军阀啦，吓，讲一啲即系所谓霸王啊，你可以话咁诶，嗰啲可以去到尽啊，去到极权啊，立几多地，入几多诶，即系佢嘅权势嘅范围啊。咁但系有时嘅星斗市民咧，系咪都唔？是不是不可以说谁大谁恶谁正确呢？其实那个大呢，就是当你那个群众那个数目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无论是良民好暴民好，其实它都造成一个就是势不可挡的势力。那么譬如你讲回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都是啦，是吧？那时候都是谁大谁恶谁正确的，是吧？就是我们看到他们那些暴行你都觉得挺害怕，就引起嚟嘅纷争啊，同埋人命嘅伤亡， 唔系要配合噶。你一方面系要有军队个实力啦，另一方面又要个系叫做啲咩经济嘅实力。 嗯， 咁但系呢两样嘢咧，都唔系话无往而不利嘅。 嗯， 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就话，而家讲霸权，首先咧一定系世界上一定系谂到美国。 嗯， 佢系应该系超级霸权噶啦，已经系即系你话中国霸权都未及得上美国，美国就到处都做 大佬， 国际警察。咁但系佢最典型嘅例子就话佢有军队有钱，但你睇佢喺阿富汗搞到一塌糊涂。 嗯， 係嘛？佢使咗20,000亿，係嘛？抌咗20,000亿喺度，而且有軍隊住喺度。但係問題咧，而家問題俄貨就證明美國係全盤失敗嘅。佢賣佢惡夠大夠惡， 嗯， 但係佢冇咗嗰個民心啊嘅支持，就所以要配合嘅。你話共產黨，佢當年佢其實唔係淨係靠。好似毛澤東講香港支出政權其實佢都靠好多人啊，有好多群眾嘅支持，然後佢先至喺位起家噶嘛。佢唔係冇人唔掂噶，冇啊國民黨輸就輸在其實就民失咗民心，搞咩金元券啊、通脹嗰啲全部。但係你問係有民心，加埋有軍隊，軍隊都緊要嘅。所以毛澤東講嗰句就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就叫做佢唔係個原文唔係叫做香港支出政權啦，佢係出自嗰時。八七會議，1927年嘅八七會議嗰時，毛澤東仲未上位。 嗯， 咁佢喺八七會議嗰度咧，就嗰個緊急會議嚟嘅，喺湖北開，湖北巷口開嘅。佢就講咗句係政權係由昌江展出嚟嘅，倒翻轉後來就講成為咗一個昌江支出政權。其實佢政權係由昌江支出嚟嘅，所以講完之後咧，你都知當時共產黨1927年一個就係共產黨。建黨不過是幾多年？1921年建黨嘛，而家100周年啊嘛，1921啊嘛，1921年建黨嗰時1921係6年啊嘛，所以嗰時揸 fit 嗰嗰啲係咩？係陳獨秀， 嗯， 係瞿秋白， 嗯， 其實我哋揾次廣東廣西都可以講下呢啲共建黨人啊，因為都係文人、文人當政嘅悲劇啊，陳獨秀同瞿秋白，當時瞿秋白就同呢個毛澤東講。哇！你嗰啲嘢好正喎，香港政權又槍出嚟，你不如去呢個上海，我即係負責即係統領各方面啲共產黨啲嘢啦。咁所以毛澤東就拒絕咗瞿秋白，因為瞿秋白當時係阿頭嚟嘅啫，阿頭之一同陳獨秀，佢哋同瞿秋白講：佢話我唔慣住上海嘅高樓大廈，我都係翻上山去交我啲綠林朋友，係因為去鄭江山啊嘛，嗰度咪搞鄭江山，咪搞呢個昌江子咯。呢個就係講佢就係隨大隨我，佢睇得出你冇軍隊冇城咧，你根本係講乜嘢都假嘅。因為經過八七事件之後啊，八七暴動之後咧，佢知道嚇唔得嘅，一定要有槍，所以去鄭江山搞嘢。 我都發覺咧，其實。誰大誰正確咧，係一個唔係好理想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政治環境。所以頭先講軍閥割據時期嚇，即係都係即係人民流離失所啊，係戰亂啊咁樣。咁我發覺有幾個層次嘅，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個係社會上面係咁，或者好偏僻嘅村，你誰大誰惡誰正確，跟住你可以睇到係成個國家。 嗯。 跟住你睇下成個國際，而家國際上梗係全世界最惡嗰個一定係美國噶啦，佢就一定係正確嘅。嚇！佢話佢啲美金唔使用黃金去到 back up 嘅，咁咧佢又得嘅，即係你全世界都用佢，佢一唔俾你用你就死嘅啦。咁啊，跟住其實呢一層次之外咧，但係仲有個層次，即係霍金講嗰、那個，就係、是、宇宙都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嘅。 嗯， 因為霍金其實我覺得佢好有道理嘅，即係如果俾外星人揾到我哋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危險嘅，因為外星人咧。佢能夠揾得到我哋咧，佢嘅科技一定比我哋高好多倍。咁、如果你話即係等於好似而家去打石器時代一樣嘅啫、即係我哋係石器時代，人哋嗰啲科技好犀利。咁所以最近有一套好 hit 嘅係科幻小説，叫《三體》我記得。咁其實佢就講緊呢樣嘢，即係同阿霍金講一樣相似，就講喺宇宙上面咧，其實都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嘅。但係其實咧好危險嘅，因為咧你惡咧，你隨時可以有人比你更加惡嘅。所以嗰啲。各个星体住嗰啲外星人啦吓，佢唔好俾人发现佢个位置。如果唔系咧，会有更加恶嘅人去打你。 啊，咁啊，但系佢要避得到俾人唔观察到咧，就都系一番功夫啦。因为你谂下而家嗰啲观察仪器真系几犀利，探测等等。咁啊，当然大家咧，即系所谓大同埋恶咧，系好多方面嘅实力啦。譬如说经济啊，或者系嗰啲地盘啦。咁啊，而家大家都有太空，仍然继续翻70年代嘅时候嘅太空嘅竞赛， 系 嘛？咁咧都系啲大国先可以做噶啦，即系否则嘅话都冇条件。 仲要有钱啊！ 咁 美国冇钱啊，不过佢可以借， 可以印银纸， 可以印 印咗，冇人敢出声，冇人敢唔以美金嚟做代表，因为以美金做标准咧，就话全部大家都揽住一齐死，俾所以纵容佢不停印银纸，大支嘢咁样系大啦啦咁照印。 咁但係如果你嘅實力咧，所以量化寬鬆等等呢啲嘢咧，即係個實力人哋都探測到啊嚇。咁你要保持你嘅實力，你先夠惡啊嘛。咁啊，而家佢嘅價值觀念咧，佢譬如佢相信嘅所謂民主啊、自由啊等等呢啲咧，咁就中國亦都好識得。哇！點解你講嗰啲嘢？你就正確曬噶啦，係嘛？嚇！咁我都好大嘅喎，我都好惡嘅喎，咁我嗰啲亦都好正確嘅。咁啊，如果你話邊一個係最好咧？佢話睇事實啦，邊個管治係最有效啊？你有咁多咁多千瘡百孔嘅東西，咁啊當然啦，有時自己嘅千瘡百孔咧就唔會爆出嚟嘅，係嘛？ 我哋試圖係即係我哋人啦嚇，人類試圖係去走出呢個困局。 嗯、 所以其實呢幾百年咧發展出嚟嗰個西方嗰個民主制度啦，當然佢側邊仲有其他支柱住佢嘅咩人權啦、啊、自由啊嗰啲咁。咁其實咧就係、是、試圖去擺脱呢樣嘢。但係客觀事實咧，我哋幾千年啊，咁全世界咧仲係好多個社會、好多個國家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係專制嘅誰大誰惡誰正確。 嗯、 就算你地球真係可以有一日我哋咁理想啊，都唔知幾時可以做到啦，都係真係係一個咁理想嘅。但係原來宇宙又唔係喎，咁、都幾悲哀啊！ 李盤星啊，你啊扯到咁遠，講到 future， 講到宇宙，講到依個外星人，我又同你相反，我啊扯翻最原始時候，原始年代。其實依個就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就係森林法則， 啊、 叫做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嗱、 啊， 誰大誰惡誰正確，咪就係弱肉強食嘅森林法則啦。所以最而且你唔淨止話原始年代，你話如果人類係進化嚟嘅，所有嘅靈長類動物，依、這個猴子、狒狒、猩猩，嗰、那個猴王啊，就係、是、最大最惡噶啦。你想做猴王，最打得嘅，邊個唔聽嘅話就唔掂。所以他們都是奉行這個法則的，就是要大國一講到就說他，但他會被人取代嘛，他一不夠打的時候他就被大國取代了嘛， 是 這個就是弱肉強食的法則咯， 是的，這個森林法則其實一直都存在， 是 其實就我等資料見到就是1894年、 嗯、 就是英國一個作家 Orwell， 是的，他就是 1984， 是的，他就以呢個印度嗰個叢林嗰個情況咧，嚟到去描述咧，就是一個叢林法則，就係、是、其實就喺森林裏邊咧，就得一條法則嘅啫，就真係就誰大誰惡誰正惡。咁、 嗯、 往往嚟講，喺嗰個肉食鏈最頂峰嗰個咧，嗰個動物就最惡噶啦。咁、 嗯、 我哋通常嚟講，咪係獅子咯。如果你話非洲獅子啦、 嗯， 非洲就冇老虎嘅，即係因為其實咧有啲話老虎咧，其實源於中國呢度一帶，因為其實喺古代咧，講起數以一老虎已經有成200多萬年歷史啦。咁其實呢個咧就好多呢度好多係森林樹木啊，好多俾老虎食嘅牛羊啊之類咧，喺度係生冤嘅。於是乎老虎咧就喺度好，當然後來慢慢而家少一路少咗好多啦。但係咧老虎一路擴展去其他地方咧，但係佢冇去到非洲。去唔到非洲，佢亦都冇去得到係歐洲，所以歐洲冇野生老虎。咁但係咧，老虎咧去唔到去非洲，有好多沙漠啊，成去唔到咧。其中另外一個就係、是、非洲就係最大就係獅子啊，最惡就係獅子。但其實獅子同老虎邊個惡啲咧？我記得我細個時候，我諗你玩過鬥獸棋啊， 係啦，咁啊獅惡啲嘛。 我細個時候咧就玩鬥獸棋咧，一定係獅子啊食老虎。 係啦，象獅虎豹狗獴嚇狗狼貓鼠嘛。 係啦，咁。當然我哋都咁玩嘅。當然，其中有一個狗點解會贏得狼咧？我都細個都有啲疑惑。 唔知點解 嘅， 冇問嘅我哋。 即係佢係咁搞啦，可能我哋中意狗多啲啊。即係狗點都鬥得贏狼嘅，但係狗真係食狼嘅。我哋細個玩啲鬥獸棋。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究竟老虎好打啲咧，定係獅子好打啲咧？咁其實出乎我哋意料咧，我抄下啲資料咧，就係、是、其實老虎咧最大隻嘅老虎咧，同非洲最大隻嘅獅子比咧，其實老虎大隻啲嘅。 嗯， 我哋成日覺得老虎都唔係大得好大隻啫咁，因為我哋多見係南華虎。 嗯， 南華虎而家冇乜野外嘅，應該冇噶啦，野外嚇，即係喺動物園先有嘅啫。南華虎係屬於老虎裏邊比較細嘅一個種品種嚟。 嗯嗯， 最長係2米幾嘅啫。 嗯， 但係老虎最大咧係3米幾嘅。 嗯， 而獅子最大咧都係3米幾，但係係比老虎細啲嘅。咁究竟邊個好打啲咧？如果你而家揾個老虎同獅子喺佢鬥咧，咁一定俾人鬧你弱畜啦。咁、但係古代真係試過，就係、是、東漢時期嘅漢明帝，波斯啊送咗獅子嚟， 佢又見到呢只獅子，佢都有記載嘅嚇，即係《洛陽迦南記》有記載。佢話：誒呢只獅子咧，佢體型係比老虎細啲嘅。 嗯。 嚇，咁當然啦，嗰個亞洲獅，如果非洲獅會大啲，但係就算非洲獅最大嗰個都係比東北嗰啲虎係細啲嘅嚇。咁所以咧，佢就依同中國啲老虎比咧，佢係細啲。但係漢明帝真係好有眼光，佢一睇哇呢只老虎咁，呢只獅子咁兇猛咧，我覺得佢應該可以贏到老虎。 嗯。 於是乎啊，真係咧。 我嚟斗 斗，佢又搵个喺运佢喺公园度等佢斗，搵佢喺花园度斗。咁啊，又咁啱人捉咗两只老虎，同埋一只豹。 嗯， 佢攞困住佢喺度。结果嘅后果点咧？虽然个狮子咧就冇只老虎咁大嘅，但老虎一见到狮子咧，好惊， 惊 连眼都唔敢睁开，眯埋眼匿埋咁样啫。结果后来完全系狮子系赢晒。所以獅子贏是它的凶猛和它的力度，所以其實我們捉鬥獸棋，獅子贏老虎其實都非常有道理。 不過你說開這個比喻，我想岑日飛都會同意，其實誰大誰惡誰正確，真是一段時間。譬如以獅子為例，我去過南非旅行，也都去過那些野生動物，即係真係一個野生場啊，即係唔係一個規管嘅 揾獅子 國家嘅嚇。咁咧就嗰個導遊就帶我哋夜晚黑出巡。 哦， 咁咧佢就揸住一個手嘅電筒喺度射。咁咧我哋就聽到一啲好淒厲嘅獅子嘅叫聲。 嗯， 就係因為慘啦，佢嘅時間到啦，就話佢建立嘅家庭咧，而家係會俾人佔有嘅。 哦， 嚇，即係咁佢咧就有另外一個獅子王出嚟咧。就攞咗佢個老婆，攞咗佢啲仔女，咁佢就將佢即係佢自己要被遺棄啊！咁佢就發出好慘厲嘅號叫聲。咁嗰時我好有感觸，即係話你惡，你都係惡一段時間，喺你嗰個時候到咗咧，你就要落啦。咁就第二個嚟惡啦。咁所以一啲冇基礎、冇實力嘅咧，其實你只是在個規律裏面，大自然的規律裏面出現一陣的一個循環。 是獅子的群居模式都是這樣的。 嗯嗯， 獅子的群居模式呢就是說個獅子王，跟住佢有啲黐絲啦，跟住佢就係、是、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一個獅子群啦。 冇錯。 咁到佢會老噶嘛？ 嗯。 到佢老嘅時候咧，因為佢生咗啲仔咧，生咗仔咧佢就趕走啲仔嘅。 嗯。 個仔大咁細趕走，佢自己喺外邊生活。係。咁呢啲喺外邊生活啲獅子咧，有唔同嘅獅子啦，啲公啊。咁你見到邊一個獅群裏邊嗰個獅王咧？ 老啦， 你可以鬥得贏佢。 係啦。 咁咧佢就會去搶咗佢。 係啦。 搶佢之後咧就殺曬佢啲仔。 系 啦，然后就霸咗佢个地盘。 嗯， 到佢第日老嘅时候咁，不断咁样循环。 系不断嘅循环。 其实系我哋人类睇又觉得喂都好惨下嘅，即系晚年嘅时候系好惨。 但系呢样嘢系咪都可以应用喺社会科学啊？即系话咧，其他人群里边都系你所谓边个领袖，你几时系永垂不朽咧？ 嗯， 系嘛？即系太多嘅因素咧，令到你只不过系一时一刻称王称霸嘅啫。咁但系你唯有可以能够长存落去嘅，就系你嘅德政啦，系嘛？即系有群众嘅基础啦，吓咁又因为呢个所谓正确性咧，都系要人哋接收噶嘛。正如啊头先岑日飞话，佢接唔接受你呢样嘢，系可以俾你继续落去咧。 吓，即系呢个我就讲啲道德规范之类嘅嘢啦，吓。即係理論，咁但係咧，人類同獅子又唔同。 嗯， 人類咧就唔係靠鋒利嘅牙齒同埋爪，唔係靠體力，唔係靠大隻。 嗯， 我哋係靠你成個人類係一群體 嘅。嗯， 即係你如果你係譬如你做皇帝，咁你做到死，你都可以做到死。你獅子就冇可能啊！你老咗就俾人搶噶啦嘛。 嗯， 佢就可以控制住個朝政一路到死都得。 嗯， 吓咁，但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喺人类嚟讲咧，佢总系个制度。 嗯， 头先讲到话赵高嗰啲咁， 嗯， 其实佢系滥权，系擅权噶嘛。读历史呢啲系擅权啦，吓滥权啦。因为喺制度上你唔系皇帝啊嘛。 嗯， 喺古时嚟讲，皇帝系最大嘅。咁，嗯，你只要你做到皇帝，你就可以即系喺制度上你系谁大谁正确里边，你系最大嗰个啦，吓。虽然我哋都觉得呢啲系唔理想嘅君主专制政体，嗯嗯，但系喺嗰个制度上面咧，你必须喺制度上。如果你不是制度上得個權力咧，無論你將來歷史的評價或者咩都好咧，或者你當時控制的權力咧，都是不穩陣的。 嗯， 譬如話弄權最好嚴重的就是明朝的太監。 嗯嗯， 明朝的太監真係弄權弄得好犀利，去到魏忠賢都好犀利。但你睇下佢哋嘅最後佢哋嘅結果，魏忠賢都係最後都係 死噶啦，系嘛？即系呢啲都系会系死于非命噶啦。咁、 嗯、 所以其实我哋有时讲我读历史，我自己读历史啊，话我哋冇吸收历史教训咧。我读清史嘅、 嗯， 清史清朝咧系最能够吸收历史教训。 嗯， 即系我数我数到好多样啦，譬如话即系嗰个继承制皇位继承制度啊咩都，其中一个字太监就字得最犀利。 嗯， 由顺治帝开始已经讲明太监系唔可以离开皇城嘅。 嗯。 如果離開皇城咧，就未有皇帝嘅命令離開皇城咧，就即刻可以處斬噶啦。 嗯， 咁、 嗯、 所以控制得好犀利。喺宮裏邊咧，最大嘅最好即係管理宮裏佢面咧係有中人府，唔係太監。所以咧變咗太監咧喺清朝係控制得好犀利。所以咪就係呢個吸收咗歷史教訓咯。因為如果俾太監把弄嘅權力咧，其實係對個皇朝影響係好大的。 嗯 嗱、你啊頭先李盤聖講到嗰、那個誰大誰惡？講到依個獅子同老虎、 嗯、 但其實獅子同老虎又打唔夠另一種動物嘅，就是、叫做咩嘢？叫做狼。嗱，狼唔夠獅單打獨鬥就絕對唔係獅子或者老虎嘅對手。但係如果打群架、 嗯、 集體一齊打，咁、 嗯、 就狼咧就所向無敵。狼係動物界中中打群架嘅高手，因為佢哋係。講呢個正式係我哋成日教管理都係講嗰個叫做團隊精神，就以狼啊最識嚟。個姜融寫嗰本叫《狼圖騰》啦，以前環保署嘅廖秀東咪推薦話最好嘅一本好書嘅。嗰個打群架咧，佢哋全部係運用《孫子兵法》，邊個上位邊個退後，邊個掩護邊個，全部有曬崗位有曬指令。所以有時你講誰大誰正確咧，誰大誰惡咧，唔係講單。個別唔係講咩，而係講你係咪有個集體？你有個團結就是力量，嗰、那個就最大最惡。你如果團結，所以困難。我哋講誰大誰惡咧，有時你唔一定話要從負面啲睇。如果係代表一個群眾嘅力量。咁佢其實最大最惡噶，佢要話可以話點啊點，呢個咪就民主咯。 因為 民主就群眾力量係最犀利噶嘛，代表團結啊嘛。所以你個群眾力量集合埋咧，你就見到咧嗱，最有呢種團隊精神，我哋睇到咧就中國人係差過日本人嘅、 嗯。 日本人嘅團隊精神，中國人咧就一盤散沙、 嗯。 中國人就好難做到又大又惡，因為中國人有個大嘅弊病叫做咩？叫做窩裏鬥，我自己鬥自己，咁你點團結啊？即係自己，佢打麻將我 OK， 各自為政。一講團隊就要講打橋牌噶啦，一講合作，中國人就問題就係、是，所以咧我哋講中國嘅足球啲唔掂啦，足球就講團隊，乒乓波啊中國叻噶，因為單人嘅， 唔係成隊嘅。而家咧佢係要推廣一種新嘅身份啊！嚇，嗱，中國夢嘅身份咧，中國人嘅身份咧，一個國際嘅政治嘅所謂分佈佈置裏邊咧，格局裏邊咧，咁佢係而家係好嘗試將中國人團結嘅， 係啊， 嚇，就係用翻即係好清楚嘅黑白二分同埋敵我， 係 啊，呢個陣勢， 即係團結就是力量咧，亦都好多動物，所以點解羣居嘅原因啦，人類都係羣居嘅，咁所以咧，其實狼咧，仲有一個原因就係狼係相當之聰明嘅。係嚇，咁、啊、其實狼嗱，大家知道狼其實狗都係狼嘅後裔嚟嘅，真係嚇。咁啊，係俾人神化咗啫。咁狗都係好聰明。 嗯， 我有時上網睇到啲狗，哇，聰明到好似人咁嘅，咁好犀利。咁、 okay. 啊、當然其實人咪仲聰明係咪？咁所以咧就因為聰明咧，呢、這個腦咧其實都係一種非常之強大。可能是最強大添啊！即係犀利過你有啲有風牙利虎啊！咁其實人咧，如果你單打獨鬥咧，我哋鬥只老虎鬥只獅子，照計係輸緊嘅。 嗯， 但係其實人咧係好聰明。我因為我上網睇嗰啲資料咧，人咧係研究啊點樣去到面對老虎、面對獅子應該點做。 嗯， 如果你驚走咧，就死梗。 嗯， 因為你根本唔夠佢跑。 嗯， 佢一跳就成象啊嘛，佢就一下就當你係。獵物咁就食咗噶啦，而且咧你跑咧你驚啊嘛，佢覺得你係獵物。其實本來獅子老虎咁多年咧，其實驚人嘅，因為知道人呢樣雖然呢個人咧就即係同佢比啊，你好細粒，佢成三公尺兩二點幾公尺三公幾咁大啊，體重幾百磅。咁但係人咧因為好聰明，人係可以用武器啊嘛，所以我望到隔人咧要面對獅子係點咧，你最緊要拿住碌棍。你無論點你一定要揾到碌棍先，揾到碌棍咧你對住佢咧，其實呢個獅子未必。真的可以侵襲到你， 係咁呢個當然啲係經驗之談啦，但大部分係冇經驗嘅、嗯。當面對老虎嘅時候，多數都走，結果多數都死。嗯 所以咧，即系譬如你头先讲到工具啦，就可以助威啦吓，咁、所以都系枪杆子嘅问题啦， 都系枪杆子 吓。咁啊，但系我哋讨论到而家咧，其实都未掂到一个嗰、那个中间嘅拗撬点啊，就系、大同埋恶同正确系两样嘢嚟噶嘛，系咪啊？咁啊，咩叫系正确嘅基础咧？嗱、譬如你话群众接受系咪就系正确咧？嗱、群众唔接受就觉得哇，呢、這个好清楚啦，即、就、系、是、我哋好似咧嗰个真理嗰个判断咧就去咗人民嗰度吓。 除咗人仲觉得其实 受众 吓，唔好俾佢话谁大谁正确咧，就需要有啲制衡啦。 嗯， 所以嗱，先我啱讲到我哋捉呢个斗兽棋。 嗯。 咁你最大惡係獅子，獅子邊個制衡佢咧？其實揾象啦，其實象嘅性格好温順， 其實唔 係 嘅，好笑嘅。 但係喂，咁你象大曬啦，咁邊個去就控制個象可以即制衡佢咧？就老鼠喎、我嗰陣時細個小學嘅時候捉咧棋，我都問老鼠點解鬥得贏象啊？係 啊， 跟住有個解釋好奇怪，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講話？或者老鼠咧？啊！捐捐捐到佢耳朵嗰度咁啊，整死佢！ 我聽過， 係啊係， 都係咁解。 即係呢個解釋，係 啊，呢個遊戲規則，我應該可以去再去討論一下。咁啊，不過正確嘅問題同埋頭先你盤勝你講到所謂制度嘅轉移嘅問題，呢個係咪一個制衡嘅方法啦？係嘛？咁咧，我哋喺新聞報之後咧，再傾一傾。咁我哋開放熱線嘅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啦。咁另外咧就係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啊神日飛一路都喺度睇緊噶啦嚇。一陣間再傾。 綜合各選前民調，近期秘魯對手社民黨反超前，但社民黨只係領先幾個百分點。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趙以慈拉票的時候說，社民黨越強大，組建政府就越容易。從2005年起，聯盟黨連續四次贏得聯邦選舉、聯邦議會選舉，默克爾亦都連續四次出任總理，被形容為德國母親。他離任意味一個時代的終結，德國將進入後默克爾時代。今次選舉會決定誰能夠成為默克爾的接班人，以及德國和歐盟今後的走向。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上午10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观塘的伟业街咧，去旺角方向近德福花园对出路面咧有碎石啊，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嘅时候敬请小心。而丁九桥咧就有桥梁维修工程啦，丁九桥去新界方向而家部分嘅快线咧系会临时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行柯达大厦去柴湾、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元朗公路、泥围新路、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话。 星期六朝早8至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选赛事。 比赛去到接近尾声，好多香港运动员亦都竭尽所能为港争光。 星期一晚闭幕礼，港台电视32将会全程直播。 节目更邀请到港系比赛勇夺金牌嘅牛下女车神李慧思亲身亮相，与全港观众直击盛事。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闭幕礼， 星期一晚7:30，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器官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种各样嘅脑梗啊、抽筋啊嗰啲情况。但系所有头先我提及呢啲慢性病咧，其实都适合打针，我哋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较严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针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對翻今次喺香港剛剛可以去到12歲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經試過對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個主要嘅 PEG 成分入邊發生過嚴重嘅過敏反應。除此以外咧，無論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濕疹啊、哮喘啊，依啲小朋友咧，其實全部我都鼓勵佢盡快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广西咁啊，今日讨论嘅题目咧就系谁大谁恶谁正确。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仲有岑日飞同埋李盘星啊。我哋嘅电话开放热线系1872311，面书系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咁欢迎大家咧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呢个题目嘅。嗱，头先咧就李盘星提到嗰个制度嘅转移啊吓，咁啊系啦，其实咧边个大边个恶咧都系一时一刻嘅事啊吓。咁咧，但係除非咧，你真係有一個好好嘅所謂政權轉移嘅制度，有時都唔係淨係講政權嘅，即係話你個權位嘅轉移。譬如就算你係一個互助委員會，一間大學大廈嘅互助委員會，咁都有選出呢個主席啊，呢啲咁樣嘅制度啦。咁咧，呢個係咪一個好嘅制衡嘅方法咧？嚇， 佢唔係好似話老鼠又可以贏仗嗰種制衡啦。但是你如果想話長治，即係長期統治啊嘛，咁其中一個方法係啦，其中方法就係個繼承制度咯，皇位繼承制度咯。咁中國古時啊諗到個方法就是、嫡長子，因為古時咧都係除咗皇后咧，仲有好多妃嫔噶嘛。咁嗰啲皇后以外嗰啲生嗰啲佢就庶出，因為個地位分得好清楚嘅，即係儒家思想咁，大家地位分得好清楚，一定係皇后生嗰、那個，而且係大仔。无论他言语不孝乜都好啦，就是他做皇帝噶啦。咁咧就大家唔好争，其实目的就唔好争嘅啫。一争亲就好大件事。 咁啊，但系咧，佢都系要你唔做到皇帝之后，无论系重病啊，或者 死咗啊之类啦， 先至有啊嘛。 所以历史上有时咪见到话弑父啊，咩都话隋文帝又话系饮咗碗有毒嘅汤死咗啊咁样。即系呢啲咧，有时都会传到啦吓。或者是宋太祖又俾個弟弟搶咗嘅 細佬， 佢細佬係俾細佬搶咗個位。 幾時提出呢個禪讓嘅制度，而事實上又係咪真係有效果啊？ 禪讓制度嗰個就係唔係信史啦，就全係有個即係唔係要血統啊，即係謠信嗰啲咁啊，唔係真有其人嘅照計。咁如果講到我哋歷史上面有即係皇帝嗰個制度咧，嫡長，但係呢張紙好有問題喎。 即係你如果有個傻嘅咁都照做，咁係 喎。係啊，有好多。 係啊，咁你晉惠帝咪係咯？何不食用嚟嗰、那個？咁佢低低地噶嘛？咁佢都做皇帝咁啊，死梗啦，咁好大問題喎。咁所以一路咧，我話清朝就好唔同嘅。清朝咧，佢就唔係初初都係想用嫡長子嘅，但出咗好大問題。康熙帝嗰個出咗好多問題，曾慧珍到七彩嘅電視劇都有做啦，係嘛？最後都係雍正帝做咗，佢都唔係嫡長子嚟，佢嫡，但佢唔係長子嚟嘅嚇。咁最後咧，佢後果就係點咧？由雍正開始咧，佢入咗個其實幾好嘅制度嚟，就秘密立儲制度。即係皇帝咧睇到邊個係嚇，即係佢咁多個仔嚇，不過佢都盡量係揾嫡嘅，我發覺佢都係揾嫡嘅，即係皇后所生，但係佢都幾容易揾嘅。雖然佢哋個夭折率好高啊，但係咧點解容易揾咧？因為清朝同埋我哋古代有啲唔同咧，佢一個皇帝就唔止一個皇后嘅。 系咁系 啦，佢几个皇后嘅，我哋以前嗰啲一帝一后嘅啫嘛。你如果你揾个第二个，你就要废咗呢个佢噶嘛。清朝唔系啊，佢可以有几个嘅，所以佢点都会有啲仔女噶啦。咁佢啲皇所有呢啲皇后生嘅都系嫡，咁又唔一定系长子，咁佢就睇下边一个系叻嘅咁。譬如雍正帝觉得而家乾隆啊，即系呢个吓，即系好叻仔啊，咁就揾佢做咯。咁结果真系统治咗好耐啦。所以清朝咧呢个制度其实唔错嘅，所以成个清朝咧冇乜边个皇帝系特别昏庸。最昏庸都是溥儀嘅啫。 唔係呢個強人咧，我哋就話我如果話靠曬個強人，佢一冧咧，就傳位傳俾繼承嗰個點樣就唔同咗。所以問題嗰個誰大誰惡咧，其實就都係唔係一個長治久安制度就係長治久安。但你問題就即使唔係制度，你都要睇嗰、那個。揸 fit 嗰個掌位嗰人咧，佢嗰個維系嗰個強勢有幾耐？嗰樣嘢咧，我哋講誰大誰惡咧，其實背後仲有一樣嘢嘅，就話嗰個你想維持得耐咧，有大又夠惡咧，仲要食腦嘅。你食腦唔掂咧，唔得。所以頭先阿李盤勝講到個獅子咧，獅子其實係好機智嘅。我講下自己我個個同獅子嘅經驗啊，我同阿文傑話唔同，而家一樣我同你去南非嘅。野生動物型，但我咧就當時我同你見獅子嘅機會，同我就去揾坐住架吉普車，由導遊帶住，就去揾獅子嘅蹤跡，睇嗰啲腳印。總之就俾我哋揾到，就距離大概都係十尺嘅啫，就見到啲獅子喺度。咁咧就話我哋見到啲兩三隻獅子喺度選緊只水牛，喺度食緊。 食緊。 咁我哇，佢講話即係。咁就問題，我話哇驚唔驚啊？咁近啊，撲嚟就冇命噶啦！之類又唔係好似話李盤勝拎住條棍，我個導遊啊，兩個導遊啊揸住來福槍，有咩事就咩？但係嗰度話唔使驚啊，相對上係安全，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唔好落車，咁就得啦。你落車就唔掂，我話點解啊？佢解釋得好喎，佢話只獅子咧。其实第一问题就话佢会计数嘅，佢而家问题唔会袭击你，因为佢唔系冇嘢食，佢选紧水牛，冇必要同你搏斗。第二咧，佢话咧佢系睇唔到你嘅，佢只系闻到嗰个汽车嗰啲汽油味，佢就喺度怀疑紧呢只动物，呢个汽车呢个动物啊，究竟系咩嚟嘅？即系咁庞大成架车，但系如果你落车咧，就唔掂啦。佢就可能話就順便立埋你，因為你得個人啊嘛，咁你就唔掂啦。你唔好落車，你係個車本身就係佢嘅對象，所以佢唔會襲擊架車嘅，因為佢嘅問題佢唔係冇嘢食。所以我嗰時咧先可以明白，獅子原來係一個機會主義者嚟嘅，佢係強者，但係佢識得計數嘅。 係即係獅子咧，我哋可能好多呢啲咁嘅捕獵嘅動物咧，食飽咗佢就唔會去。就去捉第啲動物食噶啦，但呢個理念咧都有啲問題，因為啲研究啲生物動物嗰啲學者講咧，就因為好似獅子呢類動物咧，佢係有地盤概念嘅，係咁、啊、所以咧佢會覺得你嚟搶佢地盤咧，有外來侵襲者咧，佢一樣可以襲擊你，即係佢可能都飽嘅，係即係有啲水就係危險性嘅， 不過講到地盤咧，我哋頭先一路講嘅歷史嘅情況啦嚇，咁啊同埋中國都唔係話即係民眾選出嚟嘅皇帝啊嚇，咁、我哋講嘅天子即係有少少聽天由命嘅，一方面咧就係你嗰啲嫡系嘅選擇權，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就係時勢做出嚟嘅皇帝啦嚇，咁問題個政權轉移仍然都冇咩制度化。 即係嗰個，即係你有血緣關係嚟到去做嘅一樣嘢。但係出咗個暴君咧，即係唔好話有冇能力，其實暴君咧就令到人民都好慘。咁但係咧，你要廢除嘅暴君咧，係一樣係需要好大嘅流血嘅，即係暴動，或者甚至係等好耐。 嗯， 係咪？佢中國歷史就係咁樣樣。 即係我哋講法術勢啦，即係譬如話好似係明太祖咁樣。佢打個天下翻嚟，佢成個勢喺度，佢一個暴君，你都好奈何佢唔到嘅喎。就算你話係武則天咁樣，佢控制個權力已經一步一步控制曬成個國家嘅權力啦。基本上連剷除異己啦，佢用嗰啲暴力啦嚇，啲來俊臣啊嗰類咁啊，跟住咧剷除咗好多異己，佢控制曬成個大權，你都奈佢唔何嘅。但係頭先阿文教授講得啱嘅，或者等好耐咁，武則天好老啦，老到咧最後啦，用宮廷政變嘅方式搶翻個權位俾翻李氏家族。咁其實你睇翻歷史咧，如果係由上邊嘅係宮廷政變式咧，係死嘅人係最少嘅。由下而上咧。無論是平民老百姓或者是貴族或者成的一個想推翻的王朝呢，往往死的人是很多。正如我以前都講過，好像太平天国那樣，你失敗的一個起義呢，死的人呢隨時是眾多。因為有個講法說，有些研究說是太平天国死了過億人，當時得四億人口，死了一億。 系都 冇咗四分一噶咯， 系啊，冇错， 真系好恐怖， 即系血流成河。 系啊， 所以呢个系我哋讲话，有啲话呢个海耶克讲嘅，呢、這个讲呢个道路亦知道嗰个许个噶。佢话民主咧就好多弊病，但系民主嘅最大嘅好处咧，就喺个政权逆手嗰度咧，唔会系流血。 系 通常一定话，中国以前嘅历史咧，全部都系话。政權換政權一定是血流成河的，什麼皇朝啊，什麼的，唯一一次是完全沒有流血的，就是宋太祖趙匡胤的黃袍加身，他說全部和平過渡，這個趙匡胤真是和平過渡，他還說我不會欺這個寡婦孤兒，即是人家仔細老婆亂，我們不搞了， 他也沒有殺功臣， 沒有殺功臣， 跟明太祖比他是一個很好的皇帝來的。 所以呢个就系历史家，譬如黄夫之都系国赞啦。喂，要仲有冇得讲嘅？如果咁样嚟转换政权，去到咁样完全唔使流血嘅，就好难得啦。 所以譬如话好似军阀割据嗰啲，都唔系制度性，系成个国家个分裂咗。咁所以成日我话制度上咧，系要喺名正言顺喺制度上，你系最恶最大。咁人哋服你，咁就可以有一個比較長少少嘅陳久安。頭先阿飛哥講得好啱，呢個都唔係好長久嘅，因為始終你都係會俾人 challenge 嘅。你即係人，你下屬 challenge。 你夠長命，我先。所以有個聽眾未喺面書嗰度反面咧，佢話你哋講誰大誰惡誰正確咧，個陷阱喺邊度啊？就個誰字。你講邊個先？如果你話嗰個人係李光耀，李光耀就夠長命啦，又維持得耐。佢係強人政治，強勢政治，所以我哋話誰大誰大誰惡誰正確，其實就係一種叫做 power politics， 就係強勢政治嘅一個另一個講法。 咁但係李光耀嘅情況就係嗰陣時嘅需要啊，即係同馬來西亞嘅斷裂啦。佢即係人哋視佢為國父。咁而佢即係當然咧，都在於個人民有幾多啊，數量有幾多個小國啦嚇。如果你話好似而家中國咁十幾億咧，又真係比較仲要強勢先至可以。 新加坡其實我都覺得佢都係誰大誰惡誰正確。不過咧，佢就個領導人咧就愛民如子，即係李光耀嚇，當啲係仔女咁樣嘅嚇。咁但佢其實呢我哋覺得呢個屬於威權政治啦。 冇錯， 係咪可以長治久安？我係有懷疑嘅。 咪睇佢傳落，而家傳落李顯龍度。 係啦，李顯龍。 佢而家係嘛？仲可以保持住。 其實佢係唔想係類似世襲咁嘅，不過李顯龍真係有佢嘅才能，最後都係得到 你傳咗落一個仲遺帝咁嘅人，你咪大劑。 係啦， 就依個就唔係個制度啦。所以你就話依啲叫強人政治，佢係政治可以維持到。所以你話誰啊？你講誰？你究竟話嗰個誰字？你嗰個美國，你見到啊，特朗普同拜登已經好唔同啦。 特朗普又比較計間重視誰大誰小，我最喜歡我 I fire you 炒你。而家拜登未見過我呢個説話。 但係佢特朗普嘅下場都好差的，因為咧另外仲有一個更大更有勢力嘅就係、是、社交平台嘛，即係佢封咗你嚇，維特佢封咗你面書嗰啲，即係會俾一個理由，就話咧佢嘅發表嘅言論咧係有。即係叫做慫動啲群眾啊，會有一啲所謂可能暴力嘅傾向。咁佢封曬你把口，封咗你嘅聲音啊，咁佢都冇佢奈何嘅喎。 其實喺商界咧，係好明顯佢個制度一係誰大誰小，我誰正確嘅。係 啊， 因為佢係老闆啊嘛，老闆就一定係話曬事啦。當然咧，你有啲上市公司或者有董事會啊之類嚇，咁但係你總係有一個 CEO 或者有一個係控股嗰、那個嚇、最大權嘅。咁咁邊個制衡佢咧？但我哋覺得冇問題嘅原因，因為其實佢都有制衡嘅。佢制衡佢嘅就係個市場咯。 冇錯， 你失敗嘅你咪冧檔咯，執笠咯。你成功嘅你咪成功。而我哋又發覺喺商界咧，佢呢個成功失敗咧係好講佢喺市場上面嗰個生存能力嘅，就唔係講道德嘅咯。 係啦，嗱呢個就係我哋 唔係講道德㗎， 我哋今日一路討論嘅話題，即係誰正確？即係話咧，嗰個正確咧就唔係我哋一路咧話一廂情願相信嘅所謂人性嘅幻想啊、 公義啊嗰啲嘢， 道德嘅普遍價值啊，而係話我定出嚟嘅真理，定出嚟嘅善惡啊嘛。 所以喺商界咧，你冇咩公唔公義呢啲？當然有啲商界咧，佢會好重視公義啊。譬如上一次我哋講到羅華羅德，佢要做事業，佢要救命嘅。咁佢有佢嘅理念，公司嘅理念啊吓。但系其实最紧要，无论你咩理念都好啦，你蚀本你就冧噶啦。咁所以你都唔可以蚀本嘅，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理念，甚至乎有啲公司越做越大，可能佢都冇乜道德可言噶啦。但系佢生存，嗰、个就系个重点，佢就正确噶啦。但系如果你失败，即系而家恒大咁样，咁你就唔正确噶啦，你就冧噶啦。 系啊，咁呢个成者为王啦，败者为寇嘅道理啦。咁啊，但系令到我哋好不安嘅，其实咁啊，题目都，但系咧就系话，我哋好希望就有啲价值，我哋都信奉，然之后咧，亦都有个强势嘅，所以道德领袖啊，即系可能我唔应该强，系咪唔应该强调道德咧？我又唔觉得系要舍弃 嘅。我都系好悲哀嘅，即系我哋人类咧都仲未人真系可以走到一个咧系脱离咗谁大谁正，谁大谁恶谁正确呢咁嘅。 唔係你喺局中裏邊一定要，你一定係要 你要接受啦， 要接受一定要。當你掌權嘅時候，你就知道實力嗰個重要性，嗰、那個大同惡嘅重要性。嗱，所以講我哋頭先講 power politics 咧，強勢政治咧，強人政治咧，呢、這個 power politics 個原來係源自德文嘅，就講嗰個説話嗰人就係要講誰大誰惡，就嗰個叫做卑斯麥。 系 啊，铁就再上1862年喺国会度讲嘅，佢话呢个就讲就系、是、讲要讲一定要讲强力、强势、强权、实力。咁跟住后来又可能执佢口水尾嘅，包括咗咩？包括华盛顿在内都系讲呢样嘢，包括丘吉尔都讲呢样嘢。佢哋系政治中人，一定知道实力嘅重要性。 系啊， 你冇实力嘅讲咩啊？ 所以會 國際政治 形成一種叫社會達爾文嗰個弱肉強食嘅咁。咁我哋人咧其實未脱離咗呢種，而且咧作為就算你作為一個平民老百姓咧、你脱離唔到呢一個影響嘅、所以咧往往嚟講咧喺誰大誰惡誰正確呢咁嘅環境之下咧，有時令到啲公義伸張唔到啦。 冇錯 嚇、即係冇道理好講啦嚇。即係張偉健都講過，你同老闆冇道理好講，除非你就住佢嚟講。咁所以。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你面對一二三四嘅嘢咧，你係會出現一個叫做係現實令人好難堪，鑊鑊新鮮鑊鑊金，即係呢個係好痛苦嘅一個人類嘅其中一個痛苦。但中國人係更加痛苦，因為你睇翻中國幾千年嘅歷史咧，死人無數。其實我哋讀歷史咧，你讀到深入啲咧睇咧，其實都好傷感嘅。即係好多嘅生命咧，喺呢個我哋中國呢個國土裏邊咧係流失咗。好多都死於非命，好多因為戰亂，好多因為爭權奪位，好多原因死好多人，係好可怕嘅。 因為喺威權之下咧，未你被逼一定要聽話咯。所以以前呢個英國嗰小説家 George Orwell 咧，就寫咗嗰本小説叫《1984》啦。而家佢冇咗《1984》裏邊個書就構想咗嗰個社會咧，就有個叫做真理部。一咩叫誰大誰惡誰正確？個真理部裏邊咧就放緊呢條規條，就話而家你唔可以講係七， 你可以讲是八或者六，因为你不可以讲七，你不可以讲出个真理出来，现在不是七的，咁佢咪佢正確咯，但佢問題佢掌握個權力噶嘛，掌握個實力噶嘛，你不得不聽話啊嘛，咁啊佢話咁你就咁咁啊，咁但係呢樣嘢就係好似頭先我哋講維持得幾耐，嗱、Hitler 當政嗰時唔係一樣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嘅，啊話佢橫掃歐洲咁多個國家，全部威曬，佢話猶太人係垃圾。咁你所有德國人，你個個都一定要響應啊、附和噶。你話唔係嘅話，你咪拉你係嘛？ 而且佢所， 但係佢維持啲幾年咪十 ，Hitler 當政咪十幾年， 三六年 四五年就玩完啦， 四五年玩完，吞槍自殺， 係咯。所以你問題就話你唔會維持得太耐嘛？係你夠惡， 唔夠 曬。但係你打輸仗嘅時候，啊你打俄羅斯啊，要全部坦克大會戰嘅時候輸曬嘅時候，你已經扭轉啦嘛，已經。 但係咧，有時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極度震驚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以前相信嘅一啲制度，包括法律嚇，即係我哋都覺得啊，呢個係我哋最大嘅保障，即係我哋嘅權利最大嘅保障，公義最大嘅保障。但係如果喺誰大誰惡誰正確嘅情況裏邊咧，所以即係都好驚一樣嘢嚇。而家係咪咁樣樣？法律咧就已經係喺咗嗰個正確嘅界定裏邊。 如果你要誰大誰惡誰正確嘅政權咧，就要一定控制埋法律嘅。就算唔控制都要影響。新加坡就好明顯係一個威權政治啦，佢以前點樣對付啲異見分子嘅咧？就係、是、告你誹謗啊，告你成啊，李光耀啊就做啲嘢噶，告你誹謗，告你成咧，跟住咧就告到賠到你咧就係、是、破產。你都破產啦，你仲惡得去邊啦？咁所以其實喺新加坡咧，嗱新加坡其實試圖走一個西方嘅民主路線同埋專制獨裁路線，走一個中間路線，一個威權政治嘅路線。嗰、那個係一個開明嘅領導人。爱民如子嘅，为人民嘅福利做好多嘢吓，但系其实咧，我就觉得佢系咪真系可以长治久安，可以长远？因为嗰啲老百姓咧，系有啲可以受到了好多嘅福利，好多人住得比较好，我哋香港好多啦， 祖屋啊嘛， 系啦。但系个问题系，佢哋有思想噶嘛，佢哋都会读 proper 嗰啲开放社会与他啲敌人嗰啲书噶嘛，系嘛？佢哋都会了解嘅西方嘅社会系点噶嘛？一定会有啲人会觉得，喂，呢个系唔妥噶。點解可以冇言論自由咧？即係我講親嘢，你可以告我喎，因為又話我誹謗又話成，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啊！ 不過當然久言久之啊，久而久之啊，當你從來未品嚐過所謂言論自由呢個味道嘅時候咧，你可能將呢樣嘢都唔會喺你個腦裏邊出現。 所以你會見到有啲人咧話係移民潮咁樣啦，好少話移去新加坡，有人移去新加坡嘅，但唔會成為潮嘅，因為。新加坡不是那么吸引的，因为你是一个威权政治的社会嘛，你不是得到民主人权那些保障 的。当然威权政治就有它很大的效率的，你会看到他们都会为此而骄傲的。但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另外一把尺去看它呢？一会儿新闻报告之后呢，我们可能谈一下有一个讲法，就是所谓科网的世界其实是不是真的才是真正的政府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估计，2027年可以展开中部水域人工岛嘅填海工程，2030年会有第一批土地供应用作兴建房屋。首批居民有望在2034年入伙。佢又话，新界北嘅未来发展将会非常蓬勃而美好。新界北部和深圳僅一河之隔，兩地可以產生很多正面協同效應。特區政府在交通基建聯繫方面會以更整全態度作出規劃。黃偉麟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本港2030年之後的土地供應主要兩個來源是新界北發展區和中部水域人工島填海。政府未來幾個星期將會公布香港2030+的最新研究報告。市建局日前宣布重建长沙环兼善里和昌华街。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表示，期望今次的规划方案为市建局、政府以至私人发展商日后在旧区处理类似兼善里这一类超高密度 體積龐大而失修的舊樓群時能夠發揮示範作用。韋志成又提到，市建局派出大約400名調查員為業主和租客登記，在新冠疫情之下，團隊利用自行研發的感染風險提示程式健康碼，避免他們進入有病毒傳播風險的建築物。他說市建局健康碼已經推出 3.0 版本，可以載入新冠疫苗電子針卡的資料，所有調查員需以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以及接受深喉唾液測試，在結果呈陰性之後才可以參與今次工作。調查員可以向住戶展示最新的健康碼版本，令他們更加安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人口发展白皮书，表示随着新疆社会稳定红利的持续释放，未来一个时期新疆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将保持稳步增长，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白皮书表示，新疆的人口发展符合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规律，新疆少数民族年龄结构相对较轻，育龄妇女规模较大，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仍具潜力。白皮书又说，新疆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56个民族生活，各民族广泛交往，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更趋完善成熟。白皮书说，今日新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发展均衡健康。美国国务院回应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早前的谈话，表示美方支持南北韩对话、接触和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总统拜登政府始终坚定支持韩朝对话的立场，在今年5月发表的美韩首脑会谈共同声明中已经写入有关内容。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德福花园路面有碎石，而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在新界方面，葵涌有水管紧急维修，华耀路近住大窝交汇处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行柯达大厦去柴湾，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元朗公路泥围新路隔音屏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逢星期三做节目，我就特别兴奋开心，因为编剧讲剧可以同大家讲下部戏嘅镜头、桥段、拍法、意念同埋观众反应。 超人咧仲有另类贴士俾大家噶，通常佢话好睇，叫我去睇嘅戏咧，我都会尽力捧场嘅。 拍档提点，多谢俾面。总之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 陈淑兰、 杜文慧、 黄桂林、 廖爷、 刘莲， 开心日报。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天龙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伟龙协助过千名弱势社群就业，支持更生。 协助有两种，一种就是他需要帮助，另一种是他需要帮助加他想改变，可能他就会透过善导会，那我们大家有个互动，有个沟通，弱势社群他可以在工作方位上发挥得更好，我们都省去了很大的成本。 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呢、这个世界上唔系净系得我一个文具控嘅。 翻学唔可以带玩具噶嘛？咁、但系你将个玩具融合咗喺个笔盒度，你可以带翻学。 诶，讲得好，文具嘅定义究竟系咩？我都想问呢个问题。 同埋你读唔同嘅年班嘅文具，其实有少少唔同嘅。高中啊，咁你可以用计数机嘅。 计数机系咪文具啊？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到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咁啊就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谁呆谁恶谁正确。直播室里边咧系有文杰华，仲有李盘胜同埋岑日飞嘅。咁我哋头先咧喺第三节完嘅时候咧就提到话咧，咦，其实咧咩叫大同埋恶咧？喺今时今日嚟讲咧，似乎冇乜边个可以超越过呢个所谓科网嘅巨大嘅企业啊吓。咁因为佢有嘅群众系跨国啊。咁同埋跨年紀添啊，由面書啊、維特啊、谷歌啊、蘋果啊等等，仲有每一個國家其實可能都有自己嘅社交平台嚇。咁、咧就呢一啲咧，有啲有交流，有啲冇咩交流啦，有啲係封國噶嘛，係嘛？咁但係你就會睇到咧，民眾嘅聲音咧，似乎係有，即係當然佢都要去揀過俾你嘅，有啲禁嘅，亦都會查嘅。咁但係都有一個平台咧，佢發出咗一啲好清楚的民意，而这个民意可不可以抗衡到一些所谓极权或者独裁的这种这样的政治模式呢？ 文建华，其实这件事都是双刃剑，因为谁大谁恶，它的大和恶亦都是相应于因为科网的问题令到它相应地提高，这个就叫做大数据。 是。 它不是一样靠科技，它是佢以前管制控制你冇咁容易，而家佢咧係一個龐大嘅機構，有個大數據，乜嘢你佢啲做啲一舉一動嘅全部都清清楚楚，你走唔甩噶。咁你變咗係助長咗佢個大同惡嗰個特色。 係，冇 錯。所以問題其實我覺得科網大家都係玩緊遊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嗯， 系嘛？佢亦都可以封你，亦都可以查你，睇你乜嘢及实你啲社交平台，睇你有咩发表，分分钟就根据你嘅社交平台所发表嘅言论就去捉你。 系啦，因为所以一定要登记 吓、啊，所以 都同意呢个系双刃， 相应双刃剑系两面提高，即系唯有头先我哋仲有啲微弱嘅讲法，就系对付谁大谁恶嗰个武器咧。头先阿文杰话讲咗，睇都令我哋好 sad 嘅，就叫做法律。 嗯， 即系法律可能够维持翻我哋讲法治精神，话你话大恶，但你讲嘢系唔啱，唔正确，因为你系犯法。咁、但系我唔知道文杰华有冇睇过一部戏啊？六十年代咧，我唔记得个中文片名系叫咩，就英文就叫做 The Judgment at Nuremberg。 哦，纽伦堡嘅 大审，但系中文嗰时香港唔知点译嘅，我唔记得咗。阿、李盘胜有冇睇过？六十年代就斯宾沙德里西，麦不兰加士打，依、个系马连德列治，喂，呢啲都系嗰时期嘅大明星，好劲啊！咁特别就斯宾沙德里西就扮演嗰个审判嗰个法官审战犯，其中嗰个麦兰加士打咧。死咗咧，冚唪過身啦！做嗰個角色咧，就係話一個德國嘅法律學者專家，最高嘅。咁而家就審佢，你身為法律嘅最高代表，你點樣去批希特勒所立嘅嗰啲法律？如果你係真係要講正確嘅話，你應該話呢啲係唔啱嘅。但係嗰陣時你係接受喺強權之下，你 OK 咗，所以而家你犯法。 佢唔接受冇命啊！ 咪就系呢样嘢咯。你讲得啱啊，系嘛？你 OK， 你批，你系法律专家，但你其实系咪应该？我站喺法律嘅立场，我唔批你。 嗯， 唔明白讲，但佢系法律专家嘛。 嗯，但我觉得更可怕嘅，或者系更加令人觉得即系好 sad 嘅嘢咧，就系话。由於是呢個頭先啊李盤勝所講的哦，我不做我會死的嘅情形咧，佢會將所有呢些原本佢很清晰的諗法或者個理據是不是可以支持到啊等等咧，內化咗成為不去想啊，而是即係走咗去另外一邊，因為要達到那個效果而令到自己安全啊。 即係做戰犯審判咧，無論是日本戰犯、德國戰犯。佢梗係以呢個做理由㗎啦，佢內心諗乜嘢咧，佢自己清楚咯。 係啊，但係或者自己都呃到自己嘅， 即係冇話真係咁 轉變咗個想法。 係啦係啦，當然佢話喂強權之下我冇辦法㗎， 或者然之後我覺得趨向呢種價值還掂啊 ，A 有佢道理 ，B 有佢道理，咁我去個 B 嗰度安全啲啦。 而客觀事實亦都係咧。即係胡蘿蔔與棒子啊嘛，佢一邊係殺你啊，另外一邊俾蘿蔔你嘅喎。咁、 嗯、 所以最後後果有啲人咧，佢未必話我唔遵從就一定你就會弊啦咁。咁但係因為好多獎勵啊嘛， 嗯、 可能佢又要貪呢啲獎勵咧，佢就榮華富貴嘅咯。 嗯嗯， 咁、啊、因此佢又會同劉合污助紂為虐。呢、這個喺歷史上都好常見。 嗱，如果貪一啲利益咧就好 aggressive 啦，但係有啲咧就係話我都好矛盾，我都好啊。佢好不安啊，咁啊，不如我揾一啲安全啲嘅方法，還掂都係兩種信念嚟嘅啫，咁啊。 所以點解話呢啲咁嘅係大即係權力咁大嘅人咧，或者獨裁嘅人咧，點解有啲制衡咧？即係好似我哋玩頭先之前我哋講個鬥獸棋，如果你個象大曬咁殺曬咁，最後你捉棋最後咪一人剩翻個象咯，係咪？咁你所以一定要有制衡。 呢個嘢一物治一物， 一物治一物， 羅米治木室， 所以一定要有制衡。咁我哋中國古時係點樣制衡嘅咧？咁個古時咧就係個天咯，即係如果你總治得唔好啦，你就即係跟住民怨啊，跟住性啊，咁最後又推翻你啦，咁個天亡你啦，咁所以就用呢個方法。但你又發覺咧，歐洲冇呢樣嘢嘅喎，歐洲 奇怪喎，一個基督教文化裏邊咧點樣睇咧？ 當然中世紀咧政教合一啦，即係啲傳教嗰啲係教士神職人員咧好大權啦，作威作福都有啦，係嘛？咁但係後來去到中世紀咧，係有個叫做係查士丁尼一世咧。他就提出一個叫做係君權神授，就開始將個皇權係提升。 嗯， 而最大問題咧喺歐洲咧，佢係講血統嘅，即係你冇皇族血統咧，歐洲好多個皇族噶嘛嚇。 嗯， 你冇呢個皇族血統，其實你係唔做得皇帝嘅。呢個比中國咧係更加專制，更加限制。中國就唔係噶，中國你平民由劉邦開始，你平民都可以做皇帝嘅，皇后本無種嘅。 嗯， 咁所以咧，你可以推翻。咁、所以咧就所以一度咧喺中世紀末期啊，同埋即係即係 Enlightenment 嘅初期，咁都一度係好羨慕我哋中國呢一種開明君主制。 嗯， 但係你會發覺歐洲咧其實都係鐘擺原理嘅，好似英國咁樣啦，佢光明革命之前咧，其實就非常之專制。 嗯， 專制掌握權力咧係要大過教會啊，大過城。 嗯， 一個一個轉接之後咧，後來一個鐘擺原理咧，結果係光明的革命啊。抑制了个皇权，咁抑制皇权到今日咧，嗱佢哋都有流血，但就唔系好似我哋中国咁死好多人。 嗯嗯， 咁最后佢就能够做到一个民主专民主嘅一个制度咧，都好早噶啦。 我哋而家咧先听一个电话先，咁跟住咧再继续同阿李盘胜啦，我哋去讨论下所谓政教合一，同埋两个都系大啊，两个都恶啊，咁啊边个系正确咧？吓呢个历史嘅吓，咁听翻电话。 系早晨，早晨， 早晨。 系 贵姓啊？ 少嘅咧，终于有几有啲时间咧，可以讲少少嘢。 好啊！ 其实我觉得咧，呢个大同恶咧，同埋大同正确咧，根本就系人类历史两个力量喺度斗争。其实都系标榜嘅啫。恶呢个恶咧，应该就系所谓咧，即系野蛮，即系蛮不讲理吓，就唔系话善恶嘅恶啦。我觉得应该你哋嘅意思系 系 咁啊。呢、這个其实另一班咧，就系佢标榜佢，因为咧你哋讲人类嘅特点咧，其实人类特点咧就系有工具。咁啊，有一班人咧，佢咧就係掌握住工具嘅。咁啊，呢班譬如係我哋睇到譬如藥劑藥物公司啦，佢哋其實好多主導呢啲大學嘅研究啊，好多人都咁講啦，係嘛？佢哋嘅撥款啊嘛，啊咁啊，而家香港大家睇到個情形啦，一個惡嘅力量嚟到，咁咧就令到啲大地產商啊，一個大政府啊，佢哋有好多掌握住制度嘅人咧，都要乖乖聽話啦，嚇、啊！即係呢個我就覺得咧，其實係咁嘅，都特朗普佢咧就好益啲白人低下層， 一惡嘅咧，佢野蠻咧，佢咧就要咧係籠絡一班低下層，咁啊靠低下層咧去支持佢嘅。咁但係一班咧有已經有住工具，咁有住制度嘅嗰啲，雖然你哋話事實勝於雄辯，就唔係嘅。其實咧就喺言辭嚟講咧，就講住個喇叭講得叻嘅人，或者係嗰啲攞住個喇叭講嘢嘅人咧，佢咧宣傳到個真理咧就更加大聲嘅。咁啊，但係嗰野蠻嗰扎人咧，佢就冇辦法噶啦，佢就一定要咧俾啲下邊嘅人咧一個好處。如果佢唔俾下邊嘅好處咧，即係話譬如佢都唔搞房屋嘅，咁啊嗰啲人點會支持班野蠻嘅人咧？即係我所以覺得咧，其實就唔可以話即係呢個世界咧就係話咩長治久安，應該就冇，因為歐洲同呢個中國咧。好少人去比較咧，歐洲嗰個歷史發展咧，因為佢喺一個緯度好高嘅地方，長期咧糧食都唔夠嘅，法國啊嗰啲糧食都唔夠。譬如現西德咧，佢嘅糧食都係唔夠嘅，都係靠東德嗰邊。中國就唔係嘅，中國係農業嘅，所以其實如果你要研究呢兩個文明有啲咩好大嘅差異咧，唔研究呢兩個關鍵嘅問題咧，我覺得就唔係好容易咧去得出一個結論。不過就咁講。就冇乜人咧話小孩係正確嘅，但係好似耶穌又講，即係話啲 小孩先係進天國。 問題咧就係好多人咧，佢有咗個既得利益啦，佢就嗰個正確咧，佢拿住咗咧，佢就拿住佢個既得利益。咁到惡嘅人咧，佢就唯有咧係俾另一啲人咧嘗試去掌握個工具。如果唔係咧，佢就冇辦法咧去推進個社會前進嘅。呢個就係個竅門。 好啊，唔該曬嚇，多謝 嚇。呢位聽眾講話。冇乜人话小孩系正确咧，系有嘅。老子咯，老子就系崇拜小孩同埋婴儿。啊，呢位认为就话其实佢哋最纯真嘅，佢其实睇嘅嘢系最正确嘅。你甚至风水啊，我哋迟啲讲风水，风水都系小孩正确嘅。呢个细路仔去睇个风水盘咧，唔使问风水师，佢一喊咧就表示嗰个风水就唔掂噶啦。 所以皇帝的新衣嗰个小孩其实好正确噶嘛。 系啊， 佢话个皇帝喂，其实你冇做衫噶。 你人大咗之后机唔正确，有个机心啊嘛。 但系成人嘅社会里边咧，你咁样讲咧。就聽講有個講法話，後來個小孩嘅後果都唔係太理想。 同埋你講誰大誰惡誰正確咧？如果講到《易經》咧，係有個講嘅嗱，易誰大誰惡誰正確咧，就對應翻《易經》嘅個卦第十八卦，叫做古卦，即係古惑個古啦。不過我哋古字寫住三個從下低一個器皿嘅名啊。嗱，個古字咧，古代有個講法咧，就話你將啲毒蟲擺喺個樽嗰度，然後睇啲毒蟲成扎毒蟲喺度大拼殺，咁啊拼殺到只有最後剩翻一隻，嗰隻就最惡噶啦，最大最惡噶啦，嗰隻就叫做古。嗰只就叫古，所以嗰个谁大谁恶嗰个咧就系问题拼嘅。但系喺嗰个古卦嗰度咧，其实佢唔系崇拜佢，话佢话呢个古卦系代表咩？就谁大谁恶嗰个结论嘅。谁大谁恶个古卦系代表咗腐败，系代表咗腐化，中蛊嘛，中咗蛊毒啊嘛，要整斥，要加以整顿，要治理。所以谁大谁恶咧出现呢个现象咧，其实系要加以处理嘅，要处理。所以里边有咩叫降父之蛊啊、降母之蛊啊、御父之蛊啊？御父之蛊你加以将呢啲蛊毒加以姑息、加以宽容，所得出嚟嘅效果嘅结果系仲衰。呢个就系我哋讲，其实《易经》里边个古卦就系针对谁大谁恶谁正确嘅呢个咁样嘅现象。 俾你揾到一个啊！ 喂，如果你要讲《易经》就未讲，就咪举我哋用个古卦嚟讲，咩叫做谁大谁恶谁正确？同埋古字咧，如果你考究文字学咧，个古字咧系其实好多人冇留意，系相通，而家都系噶。个古字系相通于通咗古代，系通古人个古。所以而家讲古惑仔啊，好多人都写嗰个古噶，古代个古噶，唔写个正宗个落古读个古 啊。 但个古字嘅喺甲骨文度咧，其实头先个听众都讲咗，其实系代表你谁大谁恶嗰样嘢，系需要一种器具、一种工具，先至助长你嘅大同恶啊嘛。所以个古人个古字咧，其实喺甲骨文里面睇就个口度含住一件武器。所以你喺去到龟藏液里面咧，而家出土咗啲龟藏液些少咧，嗰、那个古字咧系写成一个夜晚嘅夜字，但系代表咗咧你系防备 有防備要有所揸住架餐，嚟代表係夜晚待命要。存有一種叫做戒備的心， 戒備嚇 啊！咁所以好有趣噶。 其實你係誰大誰惡，你即使係最惡嗰個咧，你為咗要維持你嗰個權力同埋你嗰、那個最大啦嚇、啊，要用盡心思。 嗯， 即係好似明太祖咁殺功臣， 嗯， 以免我個仔繼位嘅時候咧就又到俾人哋嚇、啊，即係搶咗個權力啦咁，用盡所有嘅方法。咁啊，各種方法都有啦，好殘酷嘅都有啦嚇。係、啊。咁大家就去用啲方法。咁我哋你睇翻我哋中國古代咧，嗱商朝就舜史時代啊，我哋話講幾千年中國歷史咧，其實係商朝先開始係舜史，之前嗰啲唔係舜史，都係可以叫文化史啊。咁嗰陣時咧，佢係用啲咩方法咧？佢方法就係話商朝嘅君主咧係同天神咧係有血緣關係嘅，即係佢嘅後代嚟嘅。咁於是乎佢咪好順理成章商朝統治。咁佢咪好有嗰、那個係即係認受性啦嚇。咁、啊、但係去到周朝就唔係嘅，周朝咧就冇血緣關係嘅同神。周朝咧就係、是，但係神係俾佢就即係叫天子啦。 嗯， 即係由嗰陣時開始咧，天子一呢、這個影響我哋好多，好犀利，影響我哋就二千幾三千年。 係冇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神話嘅功能就喺呢度啦嚇，即係佢要證成一樣嘢，同埋俾佢一個。想像性的權力，而且是理所當然啦嚇。 係、 啊。但係咧，剛才就聽眾講到嗰個工具咧，現時即係所謂誰大誰惡嘅人掌握嘅工具，而維持佢繼續大同埋惡咧，係好多元化。 但係多元化問題，我要問呢個問題就話、是：你又大又惡又正確，跟住我哋講問題。So what？ 去到後先，李盤聖講到話，我哋所講嘅人在做。就天在看，所以問題就話我哋中國人有個天嘅觀念，所以個天嘅觀念咧，一個最顯明嘅例子，講威權咧，中國人講威權咧，最典型嗰個咧就叫法家。嗱、 嗯， 法家有幾個代表，其中一個重要嘅代表就係李斯。 惡曬。 李斯就好懂嘅，所以佢後來離開個老師孫興孫子就去秦始皇嗰度啊嘛。咁然後就話，所以後來佢俾趙高整死，趙高啊假依個啊。长二世个名啊，呢个恨难就要喐佢，所以佢要李斯咧系被腰斩嘅、 嗯， 所以我哋要睇史记咧，你睇到李斯临终时期遗言啊，李盘圣有冇印象？临、 嗯、 终时候遗言两句，一句就话同个仔，佢同个女仔一齐死嘅，佢腰斩啊，破头痛，佢就话我几时可以带个仔带住只黄狗去行散步？第二句就话，唉，我咧同阿杭飞。都是同系孙兴嘅门下，大家事出同门，然后我就害死咗杭飞，俾佢饮毒酒嘛。 系啊系。 所以呢啲系咪真系天意咧？ 妒忌杭飞， 即系话而家咪就系佢讲知道报应咯。 系啊，报应嚟嘅如果 佢报应咯，佢咪话我自己系临终嘅遗言啊。我问题就话我同杭飞系同出孙子嘅门下。而家問題，我整死杭飛，咁呢啲係咪叫天意？而家我又俾人死整。 中国呢种情况咧，自古从政都好危险嘅。即係你如果尤其是如果你個權力唔係真係話咁穩固嘅時候，好危險。譬如好似話我頭先講個清朝嗰啲太監啊，壓制啲太監壓得好犀利噶嘛。清朝 係 咁，大家記得有個小安子啊，安德海啊， 嗯， 佢嚟咗皇城之後咧，招搖即係佢受到係慈禧太后嘅寵愛寵信噶嘛，結果咪被處斬咯。 嗯嗯， 因為順治帝有道係詔令咧，就啲太監唔可以離開皇宮，未受命令唔可以離開皇宮，可以即斬嘅。 嗯， 結果就當然嗰個背景咧，就係話慈禧太后你都咁得罪嚇，但你要知道嗰陣時個背景係順呢個道光初年，嗰、 嗯、 陣時地方勢力啊、巡撫啊、總督嗰啲有軍權噶嘛、兵權啊，個勢力好大嘅。 嗯，所以咧好多你會睇到咧嗰啲大同埋惡嘅咧，首先係要做埋軍隊啊，一定係要軍隊。 軍隊係最大嘅後盾。 咁啊，然之後政客咧最犀利嘅武器或者工具咧，佢繼續維持佢嘅大同埋惡咧，就係、是、語言啦、 嗯， 即係嗰啲字詞嘅玩弄啦嚇、啊，或者係俾佢新嘅意義啊，或者不停嘅宣傳洗腦啦。咁咧呢個都係一個好細好用嘅工具嚇。咁咧就我哋今日未能夠講得好即係好徹底啊，或者係比較夠徹底嘅咧，就係、是、點樣將呢個大同埋惡同埋正確性掹翻正。 咁啊，呢个咧就有佢个时间嘅，但我哋相信系会出现，因为如果你相信历史系辩证嘅话咧，佢始终系会出现嘅。吓，咁啊，就今日我哋倾到呢度吓，咁啊，就而家咧，我哋听翻首歌咧，就去到呢个新闻报告啊。呢首歌咧，我谂咧就安排播咧，都有啲意思啊，叫无声浪啊，无声浪咧，你都唔好睇小佢嘅力量啊，系王源唱嘅。唔希望大家一个愉快嘅星期天，好，拜 拜。 拜 拜。你在吗？